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，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 搬上阁楼来一定是有要事要讲的。雪花急促地说，书记，却听见他隔壁的房间有说话的声音。你知道屋里隔壁的房间一直是空着的，我想那木里跑进那个房间干什么呢？他在跟谁说话呢？我觉得这事儿很奇怪，就上楼来找你了。 走，看看去。 舒子吟说着站起来，他们一起下了楼。 在底楼女用住房的最后一个房间，舒子吟靠在门边听了听，果然里面有嘀嘀咕咕的说话的声音，但说什么一句话也听不清楚，还发出笑声。他后来问过穆丽，穆丽坚决地说没有这事，现在才相信卢老头看见的是真的。舒子吟站在门外想了想，还是决定敲门。我的声音立刻停止了，没有人来开门。舒子吟突然想，要是门打开以后里面没有人，那可是挺吓人的事儿啊。很久的，真的是他的声音。 穆丽，穆丽，开门，开门呐！ 舒子吟再次的叫着。屋里怎么没有开灯呢？舒子吟迷惑地说， 你在里边干什么呀？这是以前女佣住过的空房间，你在跟谁说话？ 屋里不说话，只是不停地摇头，然后他走出来，挤过了舒子吟身边，回到隔壁他自己的房间了。 舒子吟和雪花正要跟进去，突然听见穆丽在里边大哭起来。 妹妹， 一边哭一边悲痛欲绝的叫。 这是凄惨而又令人恐怖的场面。舒子吟不好再追问穆丽什么，只是想进去不断地安慰他，一直到他止住了哭声。奇怪的是，他的哭声刚刚停住，舒子吟便听见他发出了鼾声。舒子吟摇摇头对雪花说，唉，你也去睡吧，屋里没什么，也许是以前受的刺激太深了。

穆丽说，你等着，我到厨房里给你拿点吃的来啊。穆丽走下楼来，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拿了一个午餐留下的馒头，再到二楼的房间的时候，他的妹妹就已经不见了。他就趴在枕头上，捂着嘴，大哭了一会儿，然后才离开。 荒唐。我看这个穆丽啊，有点恍恍惚惚的，你不觉得吗？自从他妹妹淹死了，我看他是有点不正常。 舒子吟望着湖水，沉默了一会儿。舒子吟说：“你不知道，穆丽所说的事情应该是他的幻觉。但是，你听他讲述的时候，又产生不全是幻觉的想法。我甚至想，要是穆丽所讲述的事情是真的呢，那就太可怕了。” 死后复生，那可能吗？啊，或者是他妹妹的灵魂飘进别墅里来了？ 舒子怡没有回答。在遮阳伞照出的阴影里，他用手撑着额头，动也不动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英，明天继续播出。